患与炼气功之后出现的走火入魔是有一些科学的解释的。当练功者呼吸不协调的时候，令到体内二氧化碳过度排出，产生碱中毒，导致脑血管收缩，心跳就会扰乱，时快时慢，因而出现精神症状，外间就视之为走火入魔。 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Case 六 dot dot dot 六一三中共。 好，翻到嚟咧，最后一节嘅魔星岭四号，好匪夷所思。 头先讲到咧，佢叫啲 有乜嘢理由真系？ 系啦，唱，咁咧佢手指就会长咯。 咁样练法，指甲都唔长啦，用手指。 系咯，咁之后咧，佢仲咁讲啊，佢仲嗰个秘功呢本书， 话会跌落。 梗系啦，佢仲要咁样讲啊，佢话唱，之后咧佢仲写咗一句咁啊，睇下你嘅手指发生咩变化，系咪长咗啊？我真系心谂，如果我对住张云鹏，我一拳打得过。 呢本书真系啊！咁咧，但系通常呢啲书都大卖嘅又 嗱，所以你话有咁多知识分子啊、党员啊、学术嘅人士啊、记者啊，竟然可以信一本咁嘅秘笈之后就跟住呢个张云宝啦，都真系令我觉得系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系一个好 环境唔同， 系咪咧？唔系之后咧，佢讲完呢段之后咧，佢仲有 follow up 噶，佢话其实咧。我并唔系净系教大家可以用念力将手指变长噶，咁、你知道佢第二句你中意讲乜咧？ 仲可以将你嘅生命变长？ 唔系，佢话我咧可以将你，你哋都可以将你嘅手指变短噶。咁你系咪会喺副手法再跌多次？ 我真系礼手啊，真系抌噶咯呢啲书。 点写得抌啊？写得咁卡哇伊。 每日笑话嚟喎、可以即系整啲短嘅 sermon 咧，每人一句嗰啲咧。 呢个咧可以喺而家2010年咧，呢、這个可以系一个烂夹。 可以，哇！呢本重出江湖啊，真系一路。但呢本系非卖品。 非卖品啊， 当然系咪应该非卖品？ 唔系你讲紧、非卖品，唔系真系叫非卖品咯、因为佢当年你入会嗰阵时候，你练功嘅时候咧，佢要俾个冧心嘅钱噶嘛。 系。 咁之后咧，你就会得到成 pack 嘢啊，即系一个配套 等等噶嘛。好啦，但系咧。我话俾你听，佢咧后来咧一路即系我，当然我唔可以读晒出嚟啦。有机会如果有机会，我听我剪辑一系列佢啲系啦，叫中共冷笑话。咁咧，佢当然佢咁样写咧，我其实抽咗啲好得意嘅去讲嘅等阵啊嗱，因为其中后来咧佢讲咩咧，佢就话包括咧。你哋可以练咧，念力嗰 part 咧，即系佢都有 skip 晒佢抄人哋嗰啲咩气功嗰啲其他嘢啦吓。佢又讲一个故事咁样，佢话因为念力咧好重要嘅，佢话念力咧系令到人哋咧可以咧相信自己咧有一日咧可以达到一啲好奇怪嘅目的。咁嗱，我讲个情况俾你听系咁样嘅。佢讲咗，首先系讲个故事。佢话曾经有一个喺美国嘅工程师，佢就好惊死嘅吓，好惊点死咧？就好惊有一日自己唔小心触电咧，就电死自己咁样。咁啊，好正常啊，系咪？咁于是乎咧，佢又好每一次做啲工程嘅时候好小心。戴晒手套啊，整晒所有嘢啊，就千祈唔好触电 死噶嘛。 系啦，咁有一日咧，佢就唔知点解整下工程嘅时候咧，就冇戴手套啦，就唔小心咧，就电到喺墙边一条咧，系一条好幼嘅铜线咁样。佢电落去嗰下嘅时候咧，佢就突然间，哎呀死啦！今次竟然又触电啦咁样，咁就喺佢嗰个唔小心电到呢条铜线嘅同时期咧，就暴毙死亡咗啦。咁样喺美国吓。咁其他佢啲工作人员即刻冲上去啦，话救佢啦，咁样就发现佢呢、這个即系电咗个症状啊，冇晒心跳啊，就死咗，咁送入医院啦，咁样。咁后来咧就警察就去到呢间屋嘅时候去睇咧，佢话咦呢条铜线原来根本就唔系电线嚟噶，原来只不过普通嘅铜线挂咗喺度，系冇任何嘅电流噶，系啦，唔通电嘅，直情唔系电线嚟噶。 系， 咁佢话点解佢会咁咧？咁样嗱，咁啊张云宝就咁样嘅演绎啦，佢话所以咧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念力嘅。

里面，但佢继续讲噶，但喺呢个秘笈里面，我系可以话俾你听系可以杀人，但系我系唔会教大家杀人。 喂，呢单嘢两个问题，第一。即係喺美國呢，其實有啲常識嘅人呢都知道嘅，美國行嗰個電壓 walk 數呢就百一 walk 嘅，百一 walk 呢你要電死一個人呢都幾難嘅。 冇錯，第一啦，第二就係、是、我如果睇呢個新聞呢，好明顯就係佢心臟病發啦，佢、 就是、 自己嚇親，咁同你關你自己咩念力，諗咗個電咩事。 你話念力可以成為我成日都諗我要做曾志伟，我要做曾志伟，咁我唔系曾志伟啊嘛、 哎！你竟然要谂做曾志伟、啊，我冇谂过、啊。 志伟哥家真系，我真系非常之佩服佢啊！真系，哇，真系， 怪得你矮咗啦， 短咗。我真系觉得好劲啊！即系我成日都会谂啊，自己会系一个地方，成日谂冇用噶，你要努力先得噶嘛。即系唔可以咁斋谂啊，念力喎、啊。杯水熱嘅，你越念咪越凍啊！俾你聽我杯熱水。 咁之後你知道啦，即係我唔知大家，我上次幾個禮拜之前咧、我咪同你去睇咗一套試映嘅電影啦，就係唔知咩啤死羊嗰套咧嚇。咁啊，當然係講，其實就係講緊美國特異功能組織嗰班嘅嘢，但係佢拍電影嘅時候，佢根據個小説去再講啦。其實蛙虎啲特異功能嘅人啦，咁佢咪有一幕就係嗰個練緊特異功能嘅人，咁咪望住只羊，望下地， 啤死只羊， 係就啪咁死咗噶嘛。咁原來咧呢、這個中宮秘笈裏邊 係有呢樣 嘢，有呢樣嘢。 我嗰日喺个戏院度啊，俾你听，我已经闹到不得了呢度，我真系觉得，即系我同云海睇呢度咧，有两个唔同嘅观点嘅，我觉得。 唔系，但唔系啊，但个问题系，你记住嗱，佢咁样讲啊，佢可能话，因为念力可以杀人，但系佢唔教你 ，OK， 但系咧佢喺个书里边咁讲嘅，话如果你念力念不好嘅话咧，佢话咧阿张云宝就话佢自己经常会咁做啊吓，佢啤住啲家禽，啤啤下啲家禽就啪倒地死。咁你知唔知个30,000,000嘅信徒呢我諗係好想去练到呢啤死家禽呢样嘅特异功能嘅。咁你话係咪真係好匪夷所思点解可以咁多人会练啲气功呢吓、包括新华社啊包括啊之前我啲亲戚啊。 以前啊内地嗰啲人隻眼蛇都刮住 你。啤住你嘛啤死你啤死你。 信緊呢个中宫去练紧功。 咁佢仲有教其他嘢㗎喎唔止呢样嘢㗎喎。佢仲话呢嗱佢话如果你有病如果你练到出神入化嘅时候呢佢话你有病嘅话呢例如可能我当见到阿祖原来你有病。佢话咧，你可以用呢个隔空医病嘅。佢话你练得多，经常朝拜啊张云宝嗰个人像嗰幅大嘅海报，吓、攞多啲， 好似耶稣呢 样，系啦，佢有好多张海报噶，咁啊，即系练拜敬拜多啲，朝拜多啲，练多啲功，咁之后咧，你就可以咧就做呢、我拆开少少话，佢话咧中宫同其他气功唔同嘅地方系咩咧？佢话你可以24小时都练功噶。因为你系用念力练嘅，佢话吓，佢你念力，例如你做咗一个气功嘅姿势之后咧，你就谂住自己一不断重复紧呢个姿势。O K， 佢话所以咧，所以我话呢个冷笑话好笑，佢咁写噶，佢话，所以咧我哋中宫咧系可以有24小时练功，即系话咩咧？你翻学嘅时候练紧，放工嘅时候练紧，翻工嘅时候练紧，食饭嘅时候练紧，去厕所嘅时候练紧，即系佢最屘话，你其实瞓觉嗰阵时候你都系练紧嘅。哇！睇到呢度，我已经系睇到2/3嘅啦。嗰阵时啊，哇，好嘢、啊！阿张生，你真系 高深学问。 佢话所以你咁样日日练嘅话咧，用念力去练气功，廿小时练。佢话咧，人系可以一心二用嘅。啊，仲有啊，佢话咩？佢讲到话，甚至你一路谂住你练紧气功嘅时候咧，你睇紧一出电影嘅喺戏院里边，你一路睇紧个电影，其实你心里边都系练紧气功嘅。哇，好叻，好叻啊！佢话练到呢个即系高深之后咧，点咧？佢话你如果有个朋友嘅亲戚你病啦 ，OK， 咁咧你好似阿祖你咁坐定，坐低坐张凳度咁样，唔好喐， 吓，佢就教啲人点咧？佢话如果个人有眼疾，咁你就要对住佢， 嗯， 即系好似头先我哋讲海地嗰个散拖力住咁样啦，吓，用只手对住佢眼， 系， 因为可以用念力喺度震， 系啦， 念啦，嗯，你只眼冇事嘅，你只眼冇事嘅，你只眼冇事嘅，饮咗出嚟，佢咧就喺个眼嘅面前咧，就好似捉乌蝇咁样，就抌抌喺地下， 吓， 佢话个病咧就会冇咗噶啦。所以你知唔知咧？我上个礼拜睇《圣托伦治》嗰啲医病嗰时咧，我突然间谂啊，究竟其实《圣托伦治》咧 系咪 有冇中宫嘅？有冇中宫嗰啲秘笈嘅咧？究竟点解咁似嘅咧？ 喂，但系即系嗱，中宫咧嗱，通常咧，譬如一啲嘅组织、一啲气功啊，或者一啲嘅宗教都好啦，佢哋有一个个目标追求嘅， 系 即系佢有冇啲咩目标，即系话俾人听要追求咩？ 哦，佢冇嘅，好简单，振兴中华。 我以为系乜嘢啊？你知唔知？佢呢张相嘅 poster 其实错咗， 系点解？ 佢系麒麟嘅化身啊嘛， 系，所以点咧？ 你幻化到练到自己变咗只麒麟咁样，那个麒麟就好大力噶啦嘛，所有嘢都可以。 咁、啊、但系我谂佢系一定要人像化嘅、 啊。 不过咧，嗱，虽然你讲咧佢好多个秘笈里边嘅中宫啊，或者任何嘢咧都系咁匪夷所思怪诞啊吓。但因为佢已经成为咗一个可以话当年嘅一个秘密组织啦、嗯、甚至喺大陆后来有啲嘅传媒形容翻佢转头嘅时候咧，就系、是、一种叫做黑社会组织啦，因为佢已经架构太大啦，同埋渗透嘅网络都好广啦，于是乎咧，佢敛财嘅方式就好好啦，系咪、 嗯？ 甚至咧，佢本中宫秘笈里边咧。我哋掀翻佢先睇，因为我圈咗，因为呢啲好正嗰啲 statement 咧，我就圈住嘅，我 不能够放，不能够放过啊，错过呢啲嘢。 即系你冇谂过，哇！一本强而有力嘅气功啊，可以做出啲讲出啲咁嘅嘢嘅。嗱、啊，等阵啊，佢咧后来咧就讲到咧，佢要啲人咧就系、是、了解佢有个唔知八德定八福咁类似嘅嘢嘅吓。 哦，即系要啲人咧去练习。变为好似有佢呢种嘅能力去帮助其他人咁样 啊，佢咁样啊，佢话叫做成功八要素 吓，八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嘅， 系啦，有八样嘢吓，咁、啊、其中佢话有法吓、啊，法好理好容易理解啦吓，有女嘅意思就系环境啦吓， 系 咁咧第三个一间讲嘅，佢话第四就系地，佢话地又系讲啲地理环境啊呢样嗰样，佢话五就系师，即系尊师重道啊呢样嗰样啊嗰啲啊，佢话第 六个。 六就系德行，我真心谂佢都系冇德行，佢自己叫人讲德行啊，德行。第七就系慧，智慧嘅慧，要有慧根，要有呢样嘢，讲好多嘢。咁最啱尾嗰个就系悟，要有悟性，要有佛教嘅悟性，好啦。咁我数翻头先第三系咩啦？佢第三系要咩咧？哇！我啱睇到呢度嘅时候，我拣低晒，我话哇，一个组织 精彩， 而一个气功同埋以道人向善为名嘅组织，佢咁讲噶。第三系好重要嘅话，即系呢个成功八个要素之一就系、是。财产个财，佢话佢咁讲啊，佢话过去咧好多其他人话咧气功咧系同钱冇关，话呢个系好错误嘅，佢话冇钱不足以养道，写出嚟噶佢啊，佢话咧要学习气功，要成立一个气功嘅继续延续嘅方式，佢话资金系要做保证嘅，即系讲咗成篇文咧就系讲。点样靠气功去敛财？ 喂，佢又好嘢喎，佢系讲明噶， 佢讲明啊， 系咯，佢又唔系呃你咁样。 系啊，所以佢话要你练啊，你要跟我啊，俾钱买嘢俾钱 ，support 组织俾钱。 O K 喎，佢又 系嗱犀利，佢冇呃你，即系话佢讲明噶啦， 佢指名道姓噶啦， 你肯加入。俾钱， 嗯， 咁所以点解佢啲资金大到咁咧吓？咁后来咧，点解啲人又认为佢系个黑社会组织？第一就系佢不，其实根本就系收靓啦，系咪？咁、嗯、你可能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区域就好多人去保护你啦，咁样好啦。咁所以咧，仲要系你入会嘅时候咧，原来你要签一张嗰啲嘅几份嘢嘅。第一份嘢就系话你要签完，你就要死心塌地去为咗中共， 忠心状， 冇错啦。佢咩生是中宫人死是中宫魂喎、啊。哇喺好革命党嗰啲啊。咁佢签完之后呢仲要点呢就将你所有嘅资料要写晒出嚟。即係例如你个学历啊家境啊几多岁啊资料啊背景啊。 家宅啦。 係啦就存入档案㗎啦。所以呢就等佢基地里面啲人呢就去统筹嘅。 嗯。 咁但係最大嘅问题就係后来呢出现一个令到我觉得如果呢件事发展到后期呢 如果他不是真的做了一些可能令到国家级的人士开始觉得不对路咁样咧，可能我唔知佢会唔会有机会传流到今日啦吓。咁就因为当时咧就有两个北京嗰边嘅官员咧，一个咧就系属于医学部嗰边嘅，一边咧一个咧就属于科技部嗰边嘅。咁咧讲科技部嗰边先啦，就有一日咧就发现咧就无端端咧就喺街里边咧就俾人咧去殴打，同埋咧系即系。插咗四，即系用刀啊！插咗块面咧，插咗捅咗四嘢，即系攞啲木棍打到佢重伤入咗医院。咁呢个人咧，原来就系当时咧喺国代表国家嘅层面咧，就系、是、批评个中共咧，就完全所有嘅嘢系唔科学。 嗯， 点知就换嚟咧一个神秘嘅人咧，就走去咧就 捅佢， 捅佢四刀，即系打佢落地。应该系重伤咯。 系啦， 第二个仲惨，同一日嚟发生噶。咁有一个医学嘅官员咧，就佢哋就曾经讲话，你啲咁嘅所谓中工去医人系冇可能嘅，话呢啲完全违反医学同埋违反科学嘅。咁咧，竟然咧就有人咧就上咗佢屋企，揿钟，一开门就乜都唔理啦，就攞把刀咧就狂插。但系咧，啱啱呢个工作人员咧就唔喺屋企，佢个老婆开门嘅。 哎呀， 佢老婆咧俾人插咗八九刀，又系重伤入咗医院嘅。咁但係个问题就係人都会觉得喂好明显就係中共派人嚟斩人寻仇㗎啦。咁之后就开始展开调查，但係因为你要证据嘛，同埋当时好多即係官场嘅人有中共嘅人嘛，你拉唔到人喎。到后来呢 ,94-95 年嘅时候呢就试过呢有好多北京嘅妇女呢就开始报公案。就话呢佢当时佢哋因为患病呢就去搵中共嘅人帮手。咁就引荐呢当时试过呢就有几个人呢就引荐见到张云宝本人啦。 喂咁高级。 咁张云宝话啊你有 cancer, 等我同你阴阳调和或者我帮你医病嘅话呢就冇事啦。一手就捉咗入佢嘅房呢就强奸咗嗰两个女子。咁你话喺呢啲情况之下呢喺当时北京嘅公安局呢就话差唔多有四五个嘅类似嘅个案呢都系声称去练中功系为医病。之后后来就被张云宝咧去强奸嘅，咁但系咧佢咧就冇正式咧就被逮捕，因为虽然嗰阵时话咧就话被去通缉啦吓，但系因为佢个势力范围好大啦，你谂下佢嘅人数同埋个工作范围量，去到咁多部门都有佢嘅人，咁佢就点样去逃避咧咁样？所以咧，咁我而家就会话俾你听，点解头先嗰个 case number 咁长咧？ 系 就系因为咧，当时咧张云宝咧就好叻啊！佢咧就因为佢好多后台啊嘛，佢就揾咗啲人咧就去假冒咗一张新嘅身份证。 系 嗰张身份证咧就系6121285308088613。 哦， 咁就用咗一个张云宝咧就用咗一个假嘅身份证咧，就去申请咗一个就新嘅身份，就叫自己做王恒祥。咁咧就繼續自己嘅所謂嘅教主嘅角色咧，就留咗喺大陸裏邊繼續運作。咁直到咧後來咧，佢就亦都咧就揾一張假嘅 passport， 就逃離呢、這個即係通緝又好咩都好啦，就離開咗中國大陸， 竟然出到境， 成功出到境，因為佢可能當時勢力範圍大啦，可能有官員係佢，你諗下新華社都有人係練中共。都几夸张㗎啦，咁直接呢就即係走得咗。咁当时呢就冇人知道走得咗去边嘅。有人估呢可能佢走咗去美国。但就未正式系嘅 ,ok。咁你知道啦，喺99年 ,98 年嗰陣时就出现咗好大规模嘅法轮功事件啦喺大陆。咁当时政府呢就决定要取缔咩呢，其实当时其实唔系淨係取缔法轮功嘅。系要取缔差唔多所有有关呢种类型法轮功嘅组织、包括中功、包括其他好多咩功嗰啲组织呢系要全盘取缔晒嘅。咁包括中功啦。咁所以喺2000年嘅6月呢就正式呢喺大陆呢公安厅就一个所谓逮捕令，要一定要捉到张云宝。这个所有的组织也都取缔了，所有关于他的文件 KK 也要销毁，所以这本哇中共秘笈真的非常之在我手 上。落到你手啊，没有被剿灭到的唯一一本剩下来的。 未必一本唯一本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人留啦。 尖沙咀区、 但是个问题是起码是一个笑话大全先啦、我觉得很正啦。咁去到后来你知不知道张云宝去了哪里呢，你给你估。 嗯，头先就话估系美国啊， 估系美国， 我估都系美国， 嗯，一半，估啱一半，佢去咗美国嘅托管地关岛， 关岛，嗯， 咁我咧觉得如果佢喺关岛咧，佢当年应该系经香港走噶啦。 应该系一， 似系噶啦 ，OK。咁嗰个身份就唔知点样走法啦吓。咁就系2000年。 咦，佢仲要攞到美国签证嗰阵 时。嗱，你听住啦，那个故事就咁嘅。咁咧，去到后期咧，你知道喺2000年之后，其实法轮功都被取缔啦。但系绝大部分嘅传媒就只系集中讨论紧法轮功啦，就冇人理过中宫呢个人噶啦吓。亦都冇人知道即系张云宝系边个噶啦。咁但系当然我就好留意佢嘅消息咧，因为我觉得哇呢个人实在太犀利啦吓。咁当佢取缔嘅时候咧，咁佢就喺突然间有一日就俾人即系传媒知道啦，亦都喺嗰边佢亦都开咗记者招待会啦。 喺关岛， 喺关岛就话啊，原来佢已经喺关岛即系留低咗啦咁样。咁而當時咧，外交部咧亦都極力咧要求咧，美國就引導佢翻嚟嘅，就話佢因為涉嫌呢個欺詐啦、謀財啦、甚至有機會係傷人啦嚇、強姦罪等等。咁當然美國亦都冇去引導佢啦，仲要玩到點咧？玩到就係、是、竟然咧過咗幾個月之後咧，喺2000年嘅9月咧，係美國當時咧係俾咗佢一個政治庇護。 嗯 ，OK， 俾王 诶张云宝， 但系后来佢改咗名叫王 哦王恒祥， 就是、 但 系 佢 系俾王恒祥， 但系唔系，但系后来 佢用翻张云宝出嚟， 冇错啦，佢去到美国变翻张云宝噶啦吓，咁、哦、佢、okay、就政治庇护咗张云宝，仲、要系俾咗本临时嘅 passport 佢。O K， 咁呢样嘢，我觉得大家当然你睇下个边个角度去睇啦。咁我觉得美国咁样做，可能某个程度上都系斗气嘅吓。讲真，咁我当时心谂吓、啊、好嘢、啊，你呢个张云宝无端端走咗去关岛，仲要你成功氹到美国政府俾个 passport 你、啊，同埋政治庇护、啊。 系啦， 好啦，呢件事咧，如果继续咁落去嘅话咧，可能就冇咗个故事啦。个故事就系再过咗几年之后咧，有一日咧。我睇咗一个喺外电嘅报道，但香港冇转载到㗎，好细篇嘅报道、 嗯、 就係话呢张宏宝，因为过咗好多年之后啲人都唔记得咗佢啦嘛，张宏宝喺关岛死咗。 哦， 係啦 ,ok, 点死嘅呢？佢係好巧合，好巧合地，佢喺一条公路上面无端端俾一架不明来历嘅汽车撞死咗架车走咗。 hit and run 添仲， 佢话呢个系纯粹交通意外。你话俾我听系交通意外，我就真系批个头俾你。争在就系讲紧系边个杀佢嘅啫，我话俾你听。但系咧，自从佢一死咗，交通意外括住噶，交通意外括住噶，交通意外撞车死咗之后咧，咁自此之后，中宫就已经喺我哋中国嘅舞台同埋喺国际舞台里边就消失啦、 嗯， 完全冇晒所有嘢啦。咁呢件事之后，当然啦，佢取缔咗之后咧，有一日我呢个嘅亲戚又打电话嚟啦，咁我又即刻八卦抢电话啦。咦，我话你冇嘢嘛？佢话咩冇嘢？佢话哦冇，我听国务院讲中宫俾人取缔咗啦嘛。你之前咪话好似练紧嘅咩？佢话嗱，北京人咧就系北京人。 系 佢话诶，我哋啲市民梗系听国家嘅指示噶啦。既然佢取缔咗，我哋真系唔理呢啲嘢噶啦。我即刻同呢个组织系完全冇任何关系。我哋系健身强体嘅，呢啲咁嘅组织犯罪分子，我哋完全同佢冇拉楞嘅。我哋系唔会同佢有同流合污嘅。哇！我真系听住我呢个亲戚讲完呢番说话之后，心谂。北京人同我哋香港人系有好唔同嘅地方 嘅，喺坚持嘅态度上面嘅系不一样咁解嘅啫。 冇错啦，咁所以咧，希望咧吓，即、啊、系、就是、我唔知道香港有冇啲曾经系中共嘅信徒咧走烂落嚟咗香港啊！如果你系其中一份子，我唔介意你喺我 forum 度讲两句，究竟而家你仲信唔信呢？ 又或者可能佢会有更加多呢啲类型嘅秘法啊，呢啲咁嘅秘笈咁样。 啊，寄嚟啊，寄嚟广播道三号，俾我同阿祖睇下你哋嗰个版本有冇啲转 变。如果寄嘅话，就要喺广播道三号，唔好寄去摩星尼斯。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好啦，下礼拜再倾。 拜拜。 早期政治部的位置并非在摩星岭，位置一直都是秘密。及至1967年香港发生左派暴动，政治部就征用原本是军人俱乐部的白屋，用作扣留和敲门的场地。直至1995年政治部解散，白屋才交还政府管理。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我只想看着你用任何距离，非常安静飘过一片云，你的关心变成灰色墙壁，我没能力抵挡攻击，该如何告诉你我的心情？我还想陪着你任何天气，我还盼望可以传达给你，唱给你听，在秋天里，那你听见了吗？我不安的心脏听见了吗？要送给你的话，我所有能量只能让这首歌与你分享，听见了吗？你在想着谁吧？听见了吗？我拥有的快乐有回答，你听见了吗？我只想看着你用任何距离，非常安静飘过一片云，你的关心变成灰色墙壁，我没能力抵挡攻击。那你听见了吗？我不安的心脏。